老师傅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这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 人传呀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哥与阿石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是非一幅画，十多的金香好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马马，天朝的石林神话的听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的石林把歌唱，我敬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是非一幅幅画，十多的清香和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神话的听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 thank you.

洒下一路破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相逢，我们。

柔啊，美丽像绿色的牧油。普罗里的好姑娘，光彩夺目像夜明珠体，啊，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。 可是来又暖和，

在异乡和安宁。 Hey!

花。塞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心儿放中央。

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